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oy。 相信大家应该听过不少未来人的事件，我们之前也破解过未来人 John Tata 与苏联未来人事件。这些自称未来人的人都会在网络上回答网友的一些提问，很多也确实讲中了一些大事。理论上他们讲的并不是预言，而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，所以原则上应该是100%准确的。华语圈最关注的当然就是自称在上海出生的 KFK， 他号称自己是从2060年来的未来人。从2019年开始，他以 KFK账号在中国豆瓣平台上发言，分享许多未来会发生的事，包括2038年以后机械人将会广泛被运用，2060年以后纸张将变成奢侈品。 KFK 提到纸张在未来是非常匮乏的资源，书籍变成珍藏品。他还说房价从2020年开始下跌，到2060年因为 3D 打印房屋的普及，住房已经非常便宜，所以他根本不关心房价问题，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住在木质的房子里。还有网友问 KFK 大清要完呢，他一开始没看懂这个问题，在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，他说2048年大清要完。他成功预言的蔡英文连任，台湾同性恋合法。根据 KFK 的描述，他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似乎比较匮乏，连现在司空见惯的牛奶海鲜都非常稀缺。另一位叫做诺亚的男子自称是时间旅行者，从2030年穿越过来。这位诺亚看起来只有20多岁，但他说自己已经50岁了，是因为服用了恢复年龄的药才显得很年轻。他还说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回来的，目的是为了告诉现在的人未来会发生什么。影片中诺亚的脸与声音都被做了模糊处理，但有关他穿越而来的新闻却成为了 YouTube 上超自然内容的最热门话题之一。为了验证诺亚是否在说谎，有人搬来了测谎仪。当诺亚向人们介绍未来世界时，测谎仪显示他所说的全部都是真的。当然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，测谎仪其实不能辨别谎言，只能检测你身体是否出现紧张反应，从而猜测是说谎。那么诺亚到底说了什么呢？在采访中他仔细描述了2019年到2020年之间要发生的事情，甚至直接说出了2030年美国总统的名字。他还说人类会在2028年成功登上火星，同时印度人会向世界公布已掌握穿越时空的技术。在2029年的时候，印度还会拥有一种改变世界的技术，可以在人类的大脑中植入晶片，使人类的大脑能力提高6倍。诺亚说自己遇到过大脑植入晶片的人，他们比任何人都要聪明。人们最好奇的是穿越时空到底是如何操作的。对于这个问题，诺亚是这样解释的，他拿出一张纸对它进行了折叠，然后用一支笔穿过这张纸。他说时间旅行就是对第四维的折叠，两点之间的空间则是虫洞，人可以直接穿过去，几秒钟就能从一层到达另一层。他说穿越时空是真实存在的，只不过被一些管理者隐藏了起来。他的这个说法与我们之前讲过的一部电影《星际效应》十分雷同，但是电影中虫洞并不是穿越时空，而是超大黑洞中可以跨越时空。他成功预言了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毁于史上最大暴风雪，而今年美国因极寒天气也经常登上热搜，美国中西部更是连下暴风雪，目前已致20余人死亡。还有一位是2018年1月份的，日本一个论坛中有一个叫做 YJ 的账号，他自称是来自2075年的未来人，在论坛上发表了一个帖子说，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，我只要知道我都会告诉你们。有网友就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日本还存在吗？ YJ 就回答他，还存在啊，只不过日本的首都已经不在东京了，而是变成了冈山。不过这个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日本很多学者都建议把冈山定为首都。有网友又问他，你的时间机器是什么品牌，哪产的？ YJ 就回答，这个在2075年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，他的时间机器是一个秘密研究基地研发的，涉及到高级机密不能回答。 YJ 做出了他的第一个预言，2018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人造卫星会坠落地球。这个预言他是在1月4号发出的公开帖。2018年4月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天宫一号卫星掉落在了地球上，顿时论坛就炸开了锅。随后他预言说2075年的时候纸会变得非常稀有，还说俄罗斯将会完成首个原子力宇宙引擎，说中国在2021年的时候能开发出控制天气的系统，成为首个控制天气的国家。在2031年的时候，人类能首次实现与死者通话，并且在同一年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但是他没有说为什么会引发世界大战。除了以日文预言未来发生的事， YJ 偶尔会在推特上发出乱码文字增加神秘感。那今天为什么我要一次提到三位未来人呢？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那是因为他们三人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都预测了美国总统的事。根据 KFK 讲，特朗普会连任，他还说特朗普将会面临亲人 人与反对者的巨大压力。诺亚也说特朗普会连任2020年的美国总统，而到了2023年，美国总统会是一位叫做伊拉娜的女士。 YJ 说特朗普会成就他伟大的事业，我为此感到心痛。虽然他没有明说特朗普将会成就何种伟大事业，但不少网友认为这是特朗普连任的预言。如今特朗普并没有连任，没想到这一件事就拆穿了三位未来人的面具。严格来说应该是两位，最后的 YJ 只是说特朗普会成就他伟大的事业，毕竟特朗普还可以选下一届总统。 KFK 的预言破功后，很多网友讽刺 KFK 被时间警察威胁，我在另一个平行时空看到特朗普连任成功等等。也有网友纷纷到先前介绍 YJ 预言的 YouTube 影片留言，特朗普真的没善，未来人惨了，打脸未来人神器。没想到这些神秘的未来人竟然被特朗普教训了，看来以后的未来人还是不要回答太具体的答案，这样才能保持神秘感哦。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